那么将在此揭幕的明清家具展厅的一期布展工作本月就会完成，随即将面向公众开放。届时约2000件此前从未示人的珍贵明清家具将以仓储式展陈的方式和观众见面。一期亮相的重点展品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经典家具为主，二期和三期会有二三十件明代家具亮相。明代家具和明式家具不一样，所谓明式呢，指的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简洁舒展的风格，而明代家具则是真正落着明代款的家具。跟人们想象中不同，明代家具中不乏大漆、螺钿等华美的装饰要素。故宫北院区有望今年十月开工建设，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了最新进展。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占地62万平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疏解故宫的客流，有助于更好的保护文物。这个项目位于海淀北部西北望镇西峪河村，拟建文物修复中心、文物修复展示中心、文物展厅、文物周转库房、宫廷园艺中心，并将设立国际文物修复平台和11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室。这个项目位于海淀北部西北望镇的西峪河村，那么这里呢会建刚才说到的国际文物修复平台和11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室。即日起到7月20号，年华易老、技艺永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成果展在国图学金厅展出。展览还原了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口述史采访的典型场景，设计了227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肖像组成的装置作品《技艺不随年华老》，呈现出影像记录和时光流转的交织意象。国图还专辟了在线展映专区，使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成果通过更多的渠道能够展现给公众。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人未老，心已老，已经成为亟待重视的健康问题。北京阜外医院最近公布了一项从2016年开始，历时2年，有 17.7 万人参与的心脏年龄测试数据。这次测试的参与者平均实际年龄53岁，而平均心脏的年龄是66岁，比实际年龄要老了13岁。心脏年龄测试是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持开发的一套针对我国居民的风险评估系统，用于衡量人们心血管健康状况。心脏的老主要是心脏血管老化，目前公认血管老化和四大危险相关：吸烟、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以及糖尿病。泰国官方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倾覆游船最新的搜索进展情况。据通报，当时凤凰号上登记的乘船人员是89人，其中有37人获救，41人遇难，11人失联。在这11人失联当中，有5人存在生还的可能，因为这5名失联者当时可能并没有登船。泰国海军还在事发地点继续进行搜索，海军与当时的计算部门进行了联合搜救。计算部门负责计算海象洋流的方向，来确定搜索的范围和搜索的方向。再来关注泰国少年受困洞穴事件。被困山洞的少年足球队员的成员又有4人被救出来，并由直升机送往医院。至此13名被困人员中已有8人获救。遇险的少年足球队是由12名11到16岁的少年和1名25岁的教练组成。6月23号训练结束后进入洞穴探险，因为强降雨灌入洞穴阻断路径而无法脱身。7月2号由国际救援人员和海豹突击队找到。自遇险以来，球员们和他们的教练身处一处地势较高的坡地，因为水势依然过高而无法以常规方式脱身，更因为近一段时期连降暴雨，更多雨水可能灌入洞穴而面临新威胁。10号下午将开始对其余5人的救援行动。打开冰箱和橱柜，因为买太多而腐烂的蔬菜水果只能扔掉了，这似乎是很多家庭厨房中常见的场景。英国一家食品科技公司新开发一种在线使用的交互式计算器， 可以告诉你因为食物浪费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对环境的影响。以一户四口之家为例，如果平均每个月丢掉近20个水果和蔬菜，一年造成的浪费可能超过100英镑，约合880多元人民币，而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近似于一辆家用小汽车行驶48公里。英国交通大臣提议全部新建住宅办公楼和街灯柱配备充电设施，争取使电动汽车充电比燃油车加油更方便。根据提议，所有大型燃油零售商必须在加油站配备快速充电桩。另外，政府将设立4亿英镑约合35亿元人民币的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帮助补贴现有企业和新企业安装充电桩。另外还会拿出4000万英镑约合 3.5 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无线路边充电技术的研究。英国汽车协会的研究显示，八成的机动车驾驶员认为购买电动汽车一大障碍是充电桩太少了。英国政府先前宣布2040年将禁止销售传统的汽油和柴油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发改委表示，从今天起，按照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本市将调整居民用气的销售价格，居民用气每立方米上调3.5毛。今天零点，国内汽柴油价格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调价窗口，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八次上调，本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提高了270元和260元，创下年内最大涨幅。折算到92号汽油，每升由7块2毛7调整为7块4毛8，上涨2毛1。95号汽油由每升7块7毛4调整为7块9毛7，上涨2毛3。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多花10.5块。日前，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了关于31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称经检验25家企业生产的31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主要集中在槟榔和薄荷产品上。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包括水分、黄曲霉毒素、性状、含量测定等等。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最近曝光了《消失的方块》《弓箭手大作战》《马里奥》等20款安卓系统恶意扣费类程序，其中以游戏类手机应用为主。这些恶意程序存在私自扣费、推送广告弹窗的风险，对用户的手机使用造成严重威胁。又到了苹果大桃即将上市的季节，苹果区日前联合顺丰推出了苹果大桃服务升级方案。苹果大桃北京同城最快可实现上午寄中午到，顺丰在主产区设立了中转场，大桃快件全部从产地直发中转场，减少3个中转环节，实现从田间地头到全国的直发模式。暑期即将来临，即将放假的孩子们最想念的朋友就是各种屏幕了，手机呀、iPad 等等。这些屏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蓝光。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莹教授提醒，对于长期看电脑或者手机的人群，建议在集中用眼的时候佩戴蓝光眼镜。青少年时期最应该注意预防蓝光，这是因为青少年的晶状体特别清澈。近年来研究发现，蓝光对于角膜和泪膜也有重要影响，这直接或间接导致干眼症的患者人数急剧上升。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世界杯。2018年世界杯已进入尾声，四强全部出炉，分别是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克罗地亚。这四个国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法国，最少的是克罗地亚。法国的总人口达到了6500万，紧随其后的是英格兰5300万，比利时的总人口也有1150万，最少的是克罗地亚，只有420万的总人口。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战况。经过了一番休整，半决赛的球队已经是摩拳擦掌准备登场了。在这个夜里就将开始半决赛的第一场较量。 具体的来说是明天的凌晨两点，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球场，法国和比利时会展开强强对话。法国在本届世界杯上从头至尾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小组赛两胜一平顺利出线，在对阵实力较弱的球队的时候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大胜，一度让球迷们以为他们实力是被高估了，但法国用行动证明他们只是有点慢热。在淘汰赛首轮遇上了阿根廷，19岁的小将姆巴佩横空出世，这位面貌可爱又有点憨憨的黑人小伙子面对年龄偏大的阿根廷防线是如入无人之境，几次冲杀看得阿根廷球迷心惊胆战，最终双方的锋线也都是发挥出色，上演了一场4-3的进球大战。在8-4的淘汰赛面对乌拉圭，法国是展现出了对比赛的绝对统治，取得了2-0的完胜，进入了四强。今夜他们将剑指决赛门票，阵中除了小将姆巴佩，还有巨星格列兹曼、英超最佳球员坎特等等。事实上，一支球队11个位置，法国队都能派出世界级的球星，唯一可能成为短板的是他们的防线会偶尔犯错。但在半决赛这种白热化的比赛中，想要晋级就不能有任何人犯错。比利时被称为欧洲红魔，这个说法是来源于他们以红色调为主的球衣，当然也来源于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展现出魔鬼般的实力。小组赛他们三战全胜，甚至战胜了另一场半决赛的球队英格兰。不过到了淘汰赛的第一轮面对日本，他们是一度被日本2-0领先，好在最后是突然回过神来，利用自己的体格优势接连是头球得分，2-3绝杀逆转了日本，进入到了八强当中。不过在八强赛对阵巴西，他们也是稳住了阵脚，2-1战胜了对手，挺进四强。他们拥有技术出色的阿扎尔，也有很多人高马大的大个子球员，这为他们战胜日本和巴西提供了帮助。但面对法国，体格优势不再明显，之前比利时的后防也出现过很低级的失误，这很有可能是一场看谁能够不要犯错的比赛，两队必须拿出全部实力来力求一胜。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是这样，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 古树里的北京历史，历时近两年，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联合组织的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近日公布结果，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它们是什么树？历经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了解北京的古树，了解最美古树里的北京历史。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入选全国十大最美古银杏是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景区的古银杏帝王树，您知道是哪位皇帝把这棵树叫做帝王树的吗？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哎，那么潭柘寺景区的这个帝王树，这棵古银杏是哪位皇帝给他命的这个名呢？是康熙，是雍正，还是乾隆？知道答案的话，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和鲁班大展的门票两张，价值360元，展览上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纵横千百年，绵延千万里，能够用生命见证茫茫历史和世事沧桑的，唯有着至今仍然宝刀未老、绿意盎然的古树了。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联合组织的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最近公布了结果，一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的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您知道他们都在哪儿吗？一株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究竟北京这些古树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丛博士，您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中国最美古树的这个遴选活动。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花了2年的时间才评选出来的活动，是吧？ 对的，对的。 啊， 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2016年的5月，

那么 有些武龙亭是不是跟这也有一点关系？ 对，它是有五个亭子哈，在景山的这个山脊上啊。非常漂亮的一些古柏壁松、另外就是我们的北海公园。北海公园也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这个大的白壁松，其中有一棵最著名的就是团城上的叫做白袍将军。这棵白壁松呢也与我们的乾隆皇帝有关系。刚才您提到乾隆皇帝爱起名爱作诗。那么这棵树呢也是他封的。叫白袍将军。那么他的知名度应该讲呢其实不低于这个我们这次入选的这个戒台寺这个白壁松的。那么另外在我们的香山公园南大概1公里的地方呢有个地儿呢叫做松堂。那么这个地儿呢也是属于香山公园。 还一个景儿呢。 叫松堂。那么松堂这个地儿呢有大概100多株这个古白皮松。相当相当壮观。那么这个地儿是乾隆皇帝那么在香山团城阅兵呢之后呢他的休息地方。休息地方。那么我记得呢这个松堂呢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乾隆皇帝曾经在这个地儿接见这个平定这个新疆那个准噶尔丹这个 将领 叛领 战士是吧 战士以后呢这个他的将士回京以后在这曾经接见过这些反京将士。 对，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这个操练演兵 的 地方哈，在城外。这个所以说白皮松是皇家特别喜欢的一种树种是吧？ 对的。 这有什么寓意吗？ 我想呢，它可能是有这样几个，一个呢，它寿命很长。另外呢，这个树呢，很美。它这个枝干入画。枝干入画，它像画一样的这种感觉。 造型特别好。 对。尤其这个随着这个它的年龄越来越老。它这种画感。 苍劲的这个 苍劲感那个会非常非常强的。 北京真的是有很多的古树哈，所以说这个要照顾好他们也是挺不容易的。那我也看过不少报道说现在其实我们去公园里有时候也能看到好多古树，比如说会用这个铁管什么支着，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样是支起来实际就是为了保护。那么应该讲呢就是北京的园林行业在古树保护这块，也就是说保护古树，我们感觉就像伺候一位老人，伺候以后也我们的这个长辈一样，在保护他，在管理他。您提到这个铁管，是就是在我们的支撑起来。那么为什么要支它？因为古树年龄有的很长，那么它的这个枝干会发生老化。有的呢会发生糟朽。那么发生糟朽以后，如果遇到这个风雨大风天气，那么它会被风给吹断。那么所以为了防止这个大风吹断这些古树呢，那么我们会把发生糟朽的这些树木呢把它很好的给支撑起来。是这样的。 除了用铁管支之外，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保护它们呢？ 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北京在古树保护这块在全国做的是最好的。应该是我想呢毫不谦虚的说呢在全国做的最好的。那么比如说北京公布了这个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是。 那么这在全国也是非常靠前。那么呢还制定了5项标准。那么这个标准里边就规定了怎样给古树，比如说这个地下环境根系怎么改良，树洞怎么修补，这个支撑怎么做支撑，这个后期的这个养护人的这个操作规程，

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总的来看，今明两天多降雨，伴有雷电，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雷电和交通安全。那么今明两天呢都有雨，所以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3，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到外事活动影响，即将在三里河路北向南、长安街一线西向东方向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稍后在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也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东西穿行车辆请您注意绕行。西二环月坛北桥北向南方向辅路车多，影响主路车辆通行。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东五环七棵树桥以北1公里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路中间有很多已撒的木块，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古树里的北京历史，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动近日公布结果，共有95株古树获得了中国最美古树称号。北京市有5株古树上榜，它们是什么树？历经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了解北京的古树。白皮松被古人称为攀龙松，明朝张祝《白松》诗中一句“四门烟雨里，混作白龙看”，形象描绘了白皮松的神韵。白皮松又名虎皮松、白骨松、白果松等，为常绿乔木，是我国特有树种，树形多姿，苍翠挺拔，别具特色，是园林绿化和庭院绿化的优良树种，近些年已经闻名世界。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全市的古树大概有4万多棵，其中一级古树是挂什么颜色牌子呢？ A 黄色牌子， B 红色牌子， C 蓝色牌子。 我们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答案，刚才这首诗是什么树的写照呢？白皮松啊。丛博士其实刚才已经都把这句子给仔细分析了一下啊，到底对应的是这个松树上的比如说叶子啊针呐、松针呐、还有它的这个皮儿啊等等描写的哈。可是我们编辑说了，还是有一些朋友答错了，不过还是有答银杏树的，主要是不过答对的人还蛮多的。丛博士第二道题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好的好的。 嗯， 全国95株古树入选最美古树，我选95。 选95、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95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呢，丛博士就给大家8点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请您说过了，就是一级古树挂的是什么颜色的牌，黄的、红的还是蓝的呢？知道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将有机会获得这个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和鲁班大展门票2张。展览上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会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那么第二道题第95位答对的朋友是微信平台上的陈颖，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一部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丛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古树的故事。丛博士，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苏卫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他说他有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也很忧虑，他说北京在城市建设当中树种的选择里头基本没有选择国槐，他说国槐是两季有花，芳香四溢，也没有污染，他说为什么不选国槐呢？丛博士， 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怎样认识这个， 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对，这个结论的。其实北京这国槐的用园量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大。 哦， 那么而且我们的国槐是我们北京的市树，侧柏和国槐是我们北京的市树，我们北京的行道树。这个树种的比例是以国槐为首，

407-106-108 407-106-108，新朋友呢更不要错过难得一次的降价尝试的机会了，407-106-108 407-106-108。 没错，现在能拨打407-106-108407-106-108，抓住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朋友们抢占到我们年终庆最后的特惠，690元订购一组十盒，可以喝上5个月时间的羊奶，感受一下羊奶的猪的好处吧。而花费呢，划算到一天一杯，只要4块多钱。您想想看，这样的投入还不值得吗？就跟您喝普通奶的价格都差不多了。 是的，但是呢，羊奶不一样，钙含量的每100克就有高达640毫克，还有上皮细胞生。